Yeah. 是福。 我是何大成书，我爸儿叔叔，我来了，我和您在一起依然恋地，依然党章，依然是秦将军。 戚继光有功于当世，身为总兵。今北方边关告急，鞑靼犯境，特命戚家军速速北上，不得有误。今子 达成兄弟， 勇儿，随我白岩上。

将军，前面一是行奔长。 哦，这 离开。 我吃二位大人家道也不是冤名。 其他人你打马走官倒是好雅兴啊， 应知江山隐忧在，未敢枉为傅连环。 哎呦， 瞧瞧咱们齐大人是一贯的忧国忧民呐、 啊！二位大人到此何干？ 无忧别事，与你道喜来了。 其谋何喜之忧？ 圣旨到了，您呐、啊，接旨吧。 齐继光接旨， 万岁！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我口一出，大胆一诛，南北一无战事，总兵一职由赵文化代理。戚继光体弱多病，圣上恩赐，在家休养生息。 您呐，在家好好的歇着吧。 Ah, sweet. 成啊。快过年了，咱总得有个红火劲儿不是？您又想儿子了吧？哎，别整天这么闷闷不乐的，您可别愁坏了身子。 我给夫人挂红灯，屋里屋外亮堂堂堂堂堂堂，是小儿断不绝你的肝肠，妻子病大心疼，哎是不独不是亲生，眼瞪瞪看看你们母子实在荒唐。 要说呢，这事儿都怨其总兵，他也特狠了点儿，连自己的儿子他都。 死，你我心痛莫露，贴心的皇儿你是不讲半分，心中悲愤我也知晓，可如今我已不是往昔之人，每行一步为师尽，为父好想找个人儿谈上一谈。 你有兵可训，有仗可搭，何如我一无所有。 夫人 早些安息，待我与你铺床。 夫人，为父愧对于你， 莫说这些叫人。 这天猫 疼啊。 家家挂红灯，户户得团圆，这事总是我想起难过。 遥想当年，每逢除夕，我爱人都要挂起红灯几盏， 一个灯上一个字， 赶走倭寇好过年。 那灯个个漂亮，一派喜气，那字幕个个歪歪扭扭，毫不 一看便知是我家勇儿所行。青头小儿那枪是好手，这我比吗？他总不成。我定然应承， 不许反悔， 绝不食言。 你虽为妻，回南方，满江 thank you. 穿着毛盔，想想儿面容，年年孤单的你和我，望一望大明的平安城。 仇，依旧乡愁，愁更愁啊！